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晚安时间。 开始啦。 一闪一闪亮晶晶， 晚上9点，睡觉之前躺在床上，闭起双眼，小群姐姐和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睡前的半个小时。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晚上好，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周末了，周末啦，今天晚上你会不会稍微晚一点睡呢？我猜会的，因为爸爸妈妈今天晚上可能也会稍微晚一点睡。不过嘛，就算是稍微晚一点睡，也不要忘记睡觉之前要做的工作，刷牙、洗脸、洗脚呀。要是你现在已经躺在床上了，那就证明你已经做完这些工作了。那么待会儿听完故事，听完好听的音乐，就该说声晚安睡觉了。昨天晚上我们听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音乐故事，听小蜗牛艾玛。一只叫做艾玛的小蜗牛走到了森林里，它遇到了很多神奇的动物，比如说超级强壮的蚂蚁，还有弹琴的蝈蝈。每一种动物好像都有着很神奇的本领，小蜗牛艾玛的本领又会是什么呢？今天晚上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小蜗牛艾玛的探险经历吧。这个故事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音乐和故事完全的在一起，你在里面会听到很有意思的音乐，比如说小提琴。小蜗牛艾玛正努力地向前爬呢，还有中提琴，声音很美，不过听起来好像有点难过，还有大提琴。好像给自己说了加油，然后再次努力出发的样子。这是一个音乐绘本故事，故事里的音乐是一位叫做史蒂凡·马尔采夫的作曲家写的，故事的作者是来自德国的海蒂·雷能，绘本里的画是两位画家为我们画的，他们是丽莎·汉诗和拉蒙娜·乌曲娜。我们还要谢谢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好了，继续来听小蜗牛艾玛的探险故事吧。听小蜗牛艾玛。 艾玛越走越远，她来到了古老的护城河边，岸边的青草很鲜嫩，她吃了起来。这时她看到水面上闪过星星点点的美丽色彩，她好奇地抬头向天空望去，只见很多蜻蜓正在空中飞来飞去，时快时慢，时高时低，像是伴随着欢快的旋律翩翩起舞。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的翅膀泛着晶莹的光芒，璀璨夺目。 嘿，你们好！ 艾玛冲着天空喊道。 你们好啊，能听见我说话吗？ 然而 他的话仿佛被风吹散了。 好自在呀，我也想飞。 艾玛感叹着， 借着空气的力量，呼啦啦地飞起来，在空中看着世界，这该有多美呀！ 蜻蜓震动着翅膀，时不时在空中停留几秒，然后发出一阵细微的嗡嗡声，然后像箭一样掠过水面，很快就飞向远方。目送着闪闪发光的蜻蜓，艾玛忽然感到一阵难过，她觉得自己既渺小又失败。 艾玛低着头，慢吞吞地向前爬着，他都没有注意到前方有个巨大的阴影正向他移来，直到这影子怪兽开口说话，艾玛才从自己的思绪中被惊醒。 哎呦呦，肚子饿得咕咕叫，哎呦呦，难道说这里就没点什么吃的给我塞牙缝吗？ 艾玛吓得僵住了，看到那黑影浑身是刺儿，艾玛的心砰砰直跳。 现在我最需要的是一只蚯蚓。或者一只蜗牛，我爱吃蜗牛。 艾玛吓得触角直哆嗦，她赶紧缩进了自己的壳里。幸好周围的灌木丛刚好遮住了她。现在，这个黑影就在她的头顶上，可偏偏这个时候，他的鼻子里痒了起来。 哎呀，这个节骨眼，这个节骨眼上千万不能打喷嚏呀，不能！ 艾玛屏住了呼吸，慢吞吞、慢吞吞的，带刺儿的影子怪兽开始挪动自己的身体，逐渐走远了。可是艾玛的小心脏还在砰砰地跳个不停。艾玛爬得越来越慢了，直到晚上她才来到一个小水塘的附近。远远的，她就听见一阵轻快的呱呱呱的叫声。艾玛仔细听着，这呱呱声升上去，降下来，又升上去，再降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哦，这简直就是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呀！ 艾玛心想。接着，她在睡莲的叶子上 发现了这些音乐家，原来是一整个青蛙家族。喜欢音乐，然而眼下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长长的触角软软地垂了下来，映在湖面上的倒影看起来十分悲伤。 他们唱得那么精彩，而我呢？我会干什么呀？天清晨，艾玛很早就醒了，然而她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涌出他的眼眶，滴落在地上。突然，艾玛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他背上的壳也跟着摇来晃去。嗖，他立马钻进壳里。 到底是谁在那儿哭啊？ 一个洪亮的声音问道。艾玛小心翼翼地从壳里探出头来，看到了一张友善的小鼹鼠的脸。 我的名字叫马克西米利安，但是朋友们都管我叫马克斯。你是谁呀？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我叫艾玛，我只是一只慢吞吞的小蜗牛，所有其他的小动物，所有的，他们都会一些特殊的本领。 哦，真的吗？ 马克思笑着说：“ 给我讲讲呗。” 你真想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 那当然，我爱听故事。为了听故事，我甚至连最肥的蚯蚓都可以放弃不去吃。 艾玛鼓起她全部的勇气，开始小声地讲了起来。没过一会儿，艾玛的听众就不只有马克思了，好奇的听众不断地聚拢到他们周围。艾玛扫视了一下四周， 就差毛毛虫了， 她低声说。一只挥动着翅膀的蝴蝶对他喊： 嘿，我早就来了。 艾玛笑了。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毛毛虫真的会变戏法呢。 艾玛接着讲了起来，她滔滔不绝地讲着，流利的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她讲到了勤劳工作的蚂蚁，翩翩起舞的蜻蜓，还有热爱音乐的蝈蝈吉普。他讲得神采奕奕，一对小触角粉扑扑的，四周变得非常安静。 你们肯定觉得特无聊，对吗？ 艾玛不安地问道。 当然不是， 马克思表示抗议。 你讲的既幽默又生动，我喜欢。 不止你一个喜欢呢。 没错，我同意。 对，我们也喜欢。 哦，实在是太棒了。接着讲吧，求求你了，小蜘蛛的耳朵就爱听故事。 听到大家热情的鼓励，艾玛的信心大了一倍，声音也大了一倍。他继续讲起来。在讲到那只巨大的刺猬的影子的时候，他的鼻子里又开始痒痒了。然而这一次，大家真的听到了轻微而又有趣的一声。最后，艾玛还给大家讲了他和小鼹鼠的相遇，以及小鼹鼠在地底下的生活。 讲得太棒了，真棒！ 蚂蚁为艾玛喝彩，其他小动物们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太棒了，艾玛，太棒了！ 棒棒棒，一级棒！ 也超级棒！ 今天，艾玛特别幸福，她好久没有感到这么幸福了。 我的天哪，艾玛！ 马克思欢呼着。 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伟大的观察者，而且你还是个讲故事的天才。 如果没有你，我对自己的小小的世界的了解顶多有现在的一半。 小蝴蝶 充满敬意的轻声说： 如果没有你，世界的美丽就少了一半。 艾玛不好意思地笑了。 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 艾玛现在信心满满。 那我最好立刻出发，继续我的探索之旅。或许不用等太久，你们就又能听到我的新故事了，对吗？ 哦，是的，对，是的， 对呀，当然了， 哦，这太棒了！ 艾玛高兴极了，她的心砰砰直跳，小小的壳儿也跟着轻轻颤动着。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晚上9点开始，陪你度过睡前的半小时。我爱自己。我爱你，我的眼睛，虽然你不是最漂亮最大的那一双，可有了你，我才能看见蓝色的天，绿色的树，看到妈妈的笑脸。我爱你，我的小鼻子，虽然鼻梁没有爸爸那么高，可是每天我都是第一个闻到妈妈饭菜的香味儿。今天是红烧鱼，昨天是西红柿炒鸡蛋。我爱你，我的耳朵，听故事就靠你了，不光听故事，还听唱歌呢。班里唱歌最好的是妞妞，我可喜欢听了。我爱你，我的嘴巴，我总是用它亲亲爸爸，亲亲妈妈。我爱你，我的手，老师说它很灵巧，因为折纸我折得最棒。其实每天我都在练习，真的。我爱你，我的脚，虽然你总是躲在鞋子里，可是我到哪儿都要靠你呢。啊，这些加起来不就是我自己？所以我爱我自己。 自己吗？虽然自己总是会有一些不让自己满意的地方，也许不是最高的那个，也许不是最有力气的那个，也许不是会最多东西的那个，可是谁会不爱自己呢？爱自己会让自己变得更有信心，也就可以做更好的自己。好了，今天晚上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又该说晚安了。千万别忘了，睡觉之前的事情一件都不能少，刷牙、洗脸、洗脚丫，干干净净地钻进被窝里面。如果你说今天晚上的故事太好听了，还想多听几遍，上学放学的路上也想听一听呢，那么请爸爸妈妈快点记住下面的方法。你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上面搜索小群姐姐晚安时间，大小的小，群众的群，然后找到今天的日期就可以了。啊，我们要说下周一见了，过个快乐的周末吧。我是小群姐姐，晚安。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晚安， 妈妈。 晚安， 晚安。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oh how beautiful you are, shining bright with heaven's love, God's creation up above. Twinkle, twinkle.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I can see you from afar, hung in heaven carefully, twinkling so silently.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shining brightly from afar.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what a gift from God you are, helping show the way at night, sparkling brightly with your light. Twinkle, twinkle, 真热闹，穿虎头鞋，戴虎头帽。从腊月初八开始，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广播网络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读童谣贺新春春节特别活动，邀请小朋友们一起热热闹闹用童谣点亮新年。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21点，小群姐姐晚安时间，周六日中午11点，美好生活会双节目共同亮相，欢欢喜喜过春节，小朋友们来拜年。 一座柔软的城市，总会俯下身子， 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我希望电梯的按钮能再低一点。 这里我们会再建个步行走廊，方便孩子们上下学， 为孩子打造安全宜居有趣的生活空间。 哇，家楼下的小小森林比动物园还好玩。 咱们社区的亲子托育中心马上要开放了， 让孩子也能享受城市发展成果。 妈妈快看，儿童故障专列来啦。 今天的展览小朋友们免费参观。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让我们的家园更温暖，更包容。 以上为广告。